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55集。 三小时后，宝宝降生。在门外做好守十几个小时准备的许耀和归晓父亲，见到归晓的名字出现在电子屏上时，都有些没回过神来。门打开，归晓虚弱地喘了两口气，眼红看着他们。 陆晨醒了吗？ 归晓算得上是空降生产，这里产科没有多余病床，就暂时将他放到了别的楼层的一个小房间里。刚好房间窄，只能放下一张床。一个小时后，装着婴儿的透明小箱子也被推进来。归晓怎么瞅亲生闺女都和陆延辰长得像，哼哼唧唧的，瘪瘪嘴睡了，也不搭理亲妈。不能看，一看就要哭。归晓这么提心吊胆着，明明是顺产，累到半条命都没了，却在半夜里头撑不住，才迷糊昏睡过去。天快亮时，又是许耀将他叫醒的。归晓睁眼的一瞬，倒像回到昨晚，许耀神情严肃地在说着坏消息。 给你找了个轮椅，坐着，我推你去。 归晓忙要翻身下来，被他搀住，弄到轮椅上。清晨的病房走廊，已经有医生经过开始查房。不清楚情况，还多看了一眼，疑惑产妇怎么会出现在五官科病区。归晓被推过去时，正听见护士小声说：“ 特批的，那间小病房让出来了。昨天送来三个撤侨受伤的工作人员，说是其中一个的老婆。”刚好人一到就生了， 有咱科能帮的吗？ 老大，你昏头了，人家是重担。 换了楼层，两个护士，一个搀着没力气的归晓，另外那个给他套防尘服和鞋套，搀着往里走。靠近那门，心跳得跟飞起来一样。门打开，人进去，陆延辰脸上干干净净的，不再有辅助呼吸的东西了，正睁着眼，微转了下眼珠子去看归晓。这一眼，难得有十分露骨的感情在。归晓眨眨眼，鼻子一抽，又哭了。 陆晨。 人到病床边上，护士将椅子搁在归晓身后。他坐下，坐在椅子边沿，离陆延辰近一点，下巴压在陆延辰脸边上的白枕头上，耳边隆隆的都是自己的呼吸，节奏明显，时轻时重。 感觉还在念书呢，就给你生了个女儿。 陆延辰勉力抬起胳膊，小拇指往归晓的眼角擦，黏黏的，恍惚着，仿佛舌尖都尝到了那一点点咸。 痛苦了？ 嗯， 归晓伏在他脸边上，鼻翼轻动了动，被突如其来的情绪滞住了咽喉，静了五六分钟。 当我爸这么多年的闺女都没有过军属待遇，还是你比较有面子，能让我开一次绿灯飞过来，要不然就只能坐火车了。你闺女要是生在火车上，倒也是挺好玩的。不过我跟你说啊，这种特批我这辈子都不想经历了，我们说好了，真没下次啊。 之前怀孕七个月时飞昆明， 人家航空公司就特地看了他孕检的小本本，还提醒过八个月之后就尽量不要飞了，要飞也要医院证明，再晚一点医院证明也没用，谁都不敢再。龟小孩笃定再也不会出远门，果然这种念头不能有，还好这次有许耀陪着。同一飞机上还有三四个家属，都是外交口的，听他们哭着说孩子二十多岁恋爱都没谈过就受伤了，其中一个也是重伤。龟小想到母亲前几个月电话也讲到过撤侨，在战乱频发国搞外交都挺危险的，岗位需要，出什么大事儿，最后撤走的才会是他们。龟小想到这里也是担心，不知那两个姑娘怎么样了。不过怕陆延辰察觉，这个念头才刚从脑内闪过就转了向。 和你说啊，生孩子之前不是要待产吗？我身边好多待产整晚的，还有十几个二十个小时的，护士给我帮好一气就走了，还想着我要慢慢熬，结果才两个半小时我就喊护士护士我要生了，护士还以为我开玩笑呢，羊水都没破，最后过来一检查就懵了，几个人急吼吼就把我推进去了，还招呼了一堆医生护士围观，说这个是初产，开宫口好快，羊水都没破。哎，我就眼泪汪汪的生啊，他们就很高兴的看啊，然后就有人问过往病历，才有人说我是英雄家属临时跑过来生的。一个小医生出去拿病历，前脚刚出门，后脚我就生出来了。 龟小没讲完，自己先乐了，后边两个护士看得也笑，笑过了提醒说不能待太久。陆延辰之前也醒过两回，麻药劲儿没过去，这回好一些，但也不甚清醒。龟小舍不得走，临离开倒也不怕有外人在，像往常见到他就腻他时做的事情差不多，将嘴唇印上他的， 亲一下。 陆延辰眼里龟小的身影隐隐约约的并不清晰，麻药劲儿早回来了，就是撑着自己抓着意识想多陪陪他。 对了，女儿长得像你，你这回功劳很大。 他露出了一丝笑，陆延辰似的。龟小被送回武官科楼层，还是一路被围观的态势。门关上，有产科医生来给他检查，交代了一些话。本想试试让他喂奶，但觉得人家险些成了烈士家属，顺产完也没有好好睡过，也就没有提这事儿，只是让他赶紧睡。龟小头沾到枕头，耳朵里嗡嗡作响，疲累让他这一沾枕头就踩上了云，飘着睡沉了。窗边的棉布窗帘掩了外头的光，旧灯管也没有亮，这头睡下去便不会知晓是今夕何夕。虚岁二十八岁这一年，龟小和陆延辰在一起了，领了合法的结婚证，还没有办婚礼，但有了个女儿，在昆明生的，离那个北京远了十万八千里。陆延辰高考最后一天下午，在姑妈家的院子，龟小依偎在小竹椅里数蚂蚁，数了大半个小时，葡萄叶被捏在掌心，指甲一点点往上按印子打发时间，大腿上放着的寻呼机没动静，心烦气躁。嗡的一声，寻呼机的震动惊了他。龟小从竹椅里一跃而起，抓住那被晒得发烫的寻呼机，想回去拨电话。没成想，人起来的时候就看到陆延辰的车就靠在台阶下的马路边。龟小沿着一路草莓地跑出那只有半人高的木栅栏，越过杨树，跳下一米高的台阶，在陆延辰开车门的一刻钻身上车。 陆延辰将手搭在车窗外边，手背上有树荫，抽烟抽得有腔有调。 直接叫不行吗？还呼我干什么？ 别动，楼上有人。 陆延辰伸手将他头按下去。楼上阳台有个大嗓门的奶奶在大声喊孙子的名字，又是个不睡午觉偷跑去游泳的小孩。归小捂着脸埋头在副驾驶座上。陆延辰丢掉抽了半截的烟蒂，关窗去踩油门，车一路从树荫下驶离那个小十字路口，再看缩头缩脑的归小。 小鹌鹑， 你才鹌鹑，还给你。 陆延辰就穿着个运动短裤也松垮，归小的手探到裤袋里就摸到了，隔了一层布，慢慢的将手撤出来。归小的心在胸口咚咚咚的很撞着，除了空调口嘶嘶出的风，一时再也没有别的动静了。陆延辰自顾自地开车，仿佛没有被非礼似的。车离开家属区，陆延辰清了清喉咙，嘴边挂着笑。 还脸红呢？ 谁脸红了？是你爸。 要是能把我摸脸红了，算你有本事。 就因为镇上年轻人之间风气不好，陆延辰极少这么和他开玩笑。今天明显是高考重担卸下，心情好。归小乍一听没理解，再琢磨就真红了脸，突然推了他的胳膊。 不许说了。 多人有声剧归路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